这个答案着实又让陈果狠狠地意外了一下。苏沐橙现在所用的枪炮石木与成风，居然就是当初苏沐秋准备拿来进入联盟当职业选手的号吗？男玩女号或者女玩男号，在网游里可能会比较不受待见，但在职业圈里，这种现象却算不上什么。 毕竟职业圈的每一个角色都是一步一步悉心打造出来的，而角色的性别这只能最初的建立者来设定，之后是没有办法可以更改的。所以像一些角色从前辈往后辈手中传承的时候，由于选手的性别发生了改变，所以造成男玩女角色或是女玩男角色的现象都是存在的。而当中最有名的 就要数烟雨战队的楚云秀和虚空战队的吴雨策，这两位都是全明星级别的选手，而他们手中的角色楚云秀手中的元素法师风城烟雨和吴雨策用的鬼剑士鬼客就都和选手性别不符。风城烟雨是个男号，而鬼客这个名字完全没有女性化的鬼剑士角色，事实上却是一个女号。 这两位名气大，所以被人议论到的也就多时。在其他选手当中，这样的现象也有，只是并不太多罢了。毕竟男性玩家无论从整体人数上还是技术水平上，都是普遍要强过女性玩家这一事实。职业圈中无论选手还是角色，都是以男性居多，所以基本上都是统一的。以上的这些选手 会这样的也基本都是迫于角色的传承，开始这些还会经常被人当作谈资来谈论，但是后来大家也都习惯了职业圈里的这种正常现象，在意的人也就不多了。但是如果有人主动玩人妖号或是什么的，那倒是可以吸引点眼球的。前些年里，也不乏有选手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吸引眼球来出位，不过很遗憾， 这里是竞技圈，并不是娱乐圈，只靠吸引眼球、增加话题度是不可能维持住地位的，一切都要靠场上的实力来说话。绣花枕头在竞技圈里，那是三两下就会被检验出来。倒是别说玩人妖号了，就算你自己就是个人妖，也只能是留下个笑话罢了。而这个苏沐秋，居然一开始是想建个女号创职业圈， 这倒让陈果有些意外。这么一个自信的人，似乎完全没理由需要这样标新立异啊。不过他那一声阿后，苏沐橙已经笑着解释上了：“他是无所谓男孩女孩的，建那样一个号也就是为了逗我玩。”哦，陈果明白了，这只是一个做哥哥的和妹妹之间的一个玩笑， 和职业圈里那些乱七八糟的考量根本没有关系。女性的角色还用着妹妹名字里的字眼儿，陈果可以感受到苏沐秋对妹妹的温柔和疼爱。这么的一个人，居然就这样。陈果心里又是难过起来，只是不想影响到叶修和苏沐橙的情绪，努力没有流露出来。这时他也明白了， 为什么那天家事老板陶轩过来承诺，甚至可以放手一叶知秋时，叶修果断提出想要的却是沐雨成风。显然，在他眼中，这个角色承载的才是更多的东西。无论是为了苏沐秋，还是苏沐橙，都应该努力把这个角色拿回手中。至于一叶知秋，那承载的大多只是叶修自己的东西。 放弃，或许只是因为他也和当初的苏沐秋一样自信而坚强，只是从头再来罢了。三人随后又是陷入了沉默，谁也没有说话，就这么各怀心事，呆呆的站了片刻后，叶修开口道：“我们回去吧。”哦，陈果没有异议，苏沐橙也是点了点头。三人离开。 离去前，陈果忍不住又回头看了一眼，苏沐秋的实力、性格，甚至相貌， 如果真加入职业圈的话，那会取得怎样的一番成就呢？ 那个时候，他是准备和你一起加入家事的吗？ 陈国问叶修。 是啊。 叶修点点头。 如果我们可以一起在家事并肩战斗的话， 陈国忍不住就幻想起了这种可能性。单就一个叶修就可以带领家事横扫职业圈的其他战队三年，如果再有一个实力不在他之下，也或许更可怕的苏慕秋的话， 那可能职业联盟会因为每年的冠军都太没有悬念而失去存在的意义而倒闭了吧。 叶修说。 好吧。 今天毕竟是个特殊的日子，陈国也就不再吐槽叶修的言论了。三人沿来路下了山，乘车返回，路上闲聊了一些游戏的事，心情也都渐渐回转过来。不过对于初次听到这故事的陈果而言，可没这么快就淡薄起来。此时的他已是更加的雄心壮志，他忽然觉得像叶修他们这样有承载着东西的真的也是很幸福的一件事。他很庆幸能有机会遇到这些人，可以和他们共同分担这些承载。奋斗拼搏，无论最终成功与否，这一段人生总是十分充实，不会充满无聊和寂寞。 怎么样了？怎么样了？收拾的怎么样了？ 回到网吧这边，苏慕成返回了家事俱乐部，陈国扯着嗓子干劲十足的就上了二楼检查装修工作去了，气势十足的模样把正在包厢里游戏的魏琛和包子都惊动了。两人猜疑地出来围观，魏琛嘴上还叼着根烟，被陈国犀利地发现了。 不许吸烟！ 陈国严肃指出。 开玩笑的吧？网吧里不许抽烟。 魏琛那一脸的诧异，让陈国险些穿越回了四个月前。那时候叶修刚来，叼着烟在那儿游戏，被自己说了后，也是这么一番不可思议的模样。 抽烟去那边包厢， 陈国指。网吧里禁烟确实会难为很多人，对生意影响会相当惨烈，所以陈国虽然讨厌，却也不得不开辟吸烟区专供这些家伙。楼下有，楼上包厢也有一些是可以游的客人在里面吞云吐雾的。 喂，你怎么活下来的？ 魏琛这时望着后面上来的叶修，显然他知道叶修的烟瘾也是相当犀利的。 我有素质，都去能抽的地方抽。 难道你们职业俱乐部里的训练室都是可以吸烟的吗？ 陈国义正言辞地说。 一般人不让， 魏琛说。 但我是队长。 说完魏琛深吸一口，顺手还又掏了一根出来丢给了叶修。叶修接过先书点上，也是深吸了一口后吐了个圈说。 我也是队长。 渣，你们都是渣。 陈国气。这时候他不由得又想到了今天才刚刚了解到的那个苏慕秋，如果他是队长，一定不会有这么乱七八糟的行为。 你们不考虑自己也要考虑全队，职业战队不是经常会有一些未成年人吗？让他们吸你们的二手烟好意思吗？你们 陈国教育两个渣。 老夫未成年的时候就已经吸烟了。 这么巧，我也是。 你们 说起来，咱们的队伍队长会是谁啊？ 你老糊涂了吧，除了我还能是谁？ 那就凑合着吧。 这两个家伙自顾自地聊着，居然就要进包厢了。 包子会不会抽烟啊？ 魏琛一边还问和他一共出来的包子。 我不会。年轻人还有不会抽烟的？ 那我试一根。 包子问。陈国一边抓狂，这也太容易被带坏了吧，正准备站出来阻止这么恶劣的行为，却听到叶修说道。 不会是什么浪费。 同意。 魏琛点点头。两人说完就钻进包厢了。陈国那叫一个郁闷，原来就叶修一个，被他吼得还算自觉了，现在又多了魏琛， 这俩货狼狈为奸，比着可耻，居然直接无视他的禁烟令。情不自禁，陈国又想起了苏慕秋，更觉得痛心和惋惜。多好的一个人，为什么偏偏会这样？难道真的是因为那句话，好人不长命，祸害一千年吗？拿这两人实在是没办法了，陈果回头检视了一下装修改造工程，对进度还是比较满意，但是想到这两个祸害，不得又不提出了新的要求，专隔出来的训练室通风换气必须要得强力。 回来了， 这时唐柔从房间里出来和陈果打着招呼。 哎，要被那两个家伙气死了， 陈果抱怨着。 怎么了？ 唐柔问着。陈果如此这般说了一下，唐柔也只能笑着安慰。 这也没有办法了，我看那个老魏的烟瘾比叶修还要大，你要真不让他玩游戏的时候抽几口，估计得难受死他。嗯，其实我也知道老选手里其实有不少都是这样的，就让他们按自己习惯的方式来吧，不然还能怎样，我也就是说说罢了。今天早上叶修也没在啊，刚和你一起回来的。对啊，他早上和苏慕成也去扫墓了。 陈国说着把唐柔拉到了一边，和他讲了讲苏慕成哥哥苏慕秋的事儿。这时不怕影响了叶修和苏慕成的情绪，陈国叹息伤感的模样完全流露。唐柔听了后也是不住地感到惋惜， 这更坚定了我要努力做好这支战队的决心呢。 陈果说。 大家一起努力， 唐柔说。